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一加三项目面向全市初二学生招生，一加三项目招生初二学生，打通初中高中学段壁垒，将初三一年和高中三年的学习整体规划贯通培养，让更多的学生有更多的机会选择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五月北京楼市成交量稳中趋降，新房成交2659套，环比四月的2284套微涨16.4%，二手住宅网签10801套，环比四月的16902套下降36.1%。今年的高考成绩将于6月23号中午发布，学生可上网或电话查询。同时，6月23号还将确定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及今年高考的一分一段的统计情况，方便考生根据成绩及分数段填报志愿。 1996年，朴树签约麦田音乐，并录制了首支单曲，便是这首《火车开往冬天》。20多年过去了，回头看一看，朴树的作品真的是少之又少。但是因为每一首歌都能拿得出手，而且又耳熟能详，所以我一直有一种错觉，他其实有很多的歌曲。他的个人风格很特别，于是又很难把他的歌曲归入任何一个类别。很高兴今年朴树有了新的专辑，再听一听还是那个味道吗？恐怕也只有自己去听听看了。969都市夜归人，接下来换一换风格，听到的是蔡琴版本的张三的歌。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启程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 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

成真，你我都愿意再笑着重温我们所说的爱，我们想的未来，可能是今天才相聚的缘。我们年少时不经意许下的愿，那提起时依然是多温暖，也曾约定彼此间常见面，相见时已多年。烫的心情，短的命，长长短短谁也说不清，遥遥的梦想，远远的人，遥遥远远我们的笑脸。少时不经心许下的愿，在脾气时依然是多温暖，也曾约定彼此间常见面，相见时已多年。长的心情，短的命，长长短短谁也说不清，遥遥的梦想，远远的人，遥遥远远我们的笑。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969，旅行者。牡丹江资源富集，景色天成，是中国北疆的人间天堂。它位于黑龙江东南，地处中俄朝鲜国合围的金三角腹地，以其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而闻名。因为牡丹江从市区穿过，牡丹江市因而得名。这是一处天然盆地，地处中纬度，属于大陆气候和季风气候，因为距离日本海较近，受到海洋性气候的影响，虽然地处北大荒，却有着塞外江南的美誉。牡丹江市旅游发展委主任李宝明介绍， 牡丹江这个旅游一共是七个字，叫湖边熟林雪特红。湖呢，就是以镜泊湖、莲花湖为代表的这样的湖泊资源。镜泊湖应该说广大游客都知道，镜泊湖呢是咱们国家著名的五 A 景区，是第一批国家风景名胜区，也是世界地质公园啊。它是夏季可以避暑度假，而且生态环境也非常好，景致也非常漂亮。那么莲花湖呢，是我们牡丹江目前还没有完全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湖泊生态资源，是吧？应该说生态环境也非常好，周边呢有很多原始森林，它的水面呢是镜泊湖的2.4倍，是百里长湖，非常雄伟。目前呢我们也正在开发建设。那么就是边境旅游，因为牡丹江呢它是一个边境城市，有211公里的叫边境线，也是对俄贸易的最大的经贸合作城市。我们这块呢这个边境旅游开发的非常好，特别是对俄、对日、对韩这个旅游呢，这个线路产品开发的也非常好，非常有特点啊。这个民俗啊，应该说呢牡丹江是这个满族和朝鲜族聚居的地方，民俗文化非常的固着。 朝鲜族、满族等等浓郁的少数民族气息，赋予了牡丹江市独特的民族风情文化。 近年来，牡丹江市少数民族民俗风情旅游蓬勃发展，建成了市区朝鲜民族风情街、海陵市新河朝鲜族民俗峰会一条街等等，既弘扬了少数民族文化，也吸引了众多的国内外游客和城市居民。而在牡丹江，美食众多，首推的当然是东北菜，白肉血肠、猪肉炖粉条、炖酸菜、小鸡炖蘑菇等等，从盘子的大小就可以看出东北人的热情豪爽。正宗的朝鲜族特色美食朝鲜冷面、石锅拌饭和镜泊湖鱼宴等等，旅行的时候也千万不能错过。牡丹江市旅游发展委主任李宝明介绍， 牡丹江的美食啊，应该说呢非常有特点。比方说这个中国比较早的小水大米，也就是千年贡米，在哪？在牡丹江。唐代渤海国时期呢，这个我们的小水大米就列为贡米，一直到现在也是在全国是唯一的，非常珍惜。而且呢，这种小水大米啊，含的矿物质非常丰富，人体需要的元素呢也非常丰富，是非常好的美食。另外牡丹江呢，这个三产品、特色产品、有机食品，这些年呢开发的也非常好，在我们旅游美食文化当中呢，也非常受广大游客的欢迎，非常有特色。由于它的生态环境非常好，那么它包括我们这些食品，是吧？包括绿色食品、三产品，应该说呢，这个无论是从这个环境达标，包括美食特色，都是非常好。 近年来，镜泊湖的杏花节已经成为了牡丹江及其周边人们在春天赏花的景点。每逢花季，踏春、赏花、摄影、采风的游客络绎不绝。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您来到牡丹江。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现在可以说，中国的600多座城市基本都一样，残余的历史街区已经支离破碎，有的城市甚至连一点历史的踪迹都没有留下。终究在这个世界城市史上绝无仅有的全国性造城运动中，已经将我们的大大小小的城市抹去了历史记忆，彼此克隆，彼此相像。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我们是否都该珍视自己的家园、自己的遗产与文明？ 爱你，

通过手机就可以掌握老人每天的生活和护理详细信息。养老就要不离社区，不离家，让父母舒心，儿女放心。咨询电话400-666-1360，400-666-1360。969音乐留声机，亚威陪你听经典。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969，随时随地听经典，听经典。 市社保中心发布通知，启动本市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工作。参保人员备案前应确认所选择的异地医院属于全国异地定点医疗机构。经典969，亚威带你听资讯。北京市园会中华园艺展区规划日前发布，中华园艺展示区位于园区核心景观区南侧，按八个组团进行布局。为了避免暴晒，将在通行和休憩空间设置大树和廊架遮阴等，形成一整套林荫游览系统。2017年全国统一高考已经结束，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6月9号仍安排有考试科目。今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共940万人，北京市有6万余名考生。近日，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获悉，北京原生垃圾基本实现无害化处理。到2018年年底，北京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处理能力将达到每天2.4万吨，基本满足生活垃圾处理的需要。 在你的眼里，那里春风沉醉，那里绿草如茵，月光把爱恋洒满了湖面，两个人的篝火照亮整个夜晚。多少年以后，如云般忧愁，那变幻的脚步让我们难牵手，这一生一世有多少你我被吞没在月光入睡的夜里。多想某一天往日又重现，我们流连忘返在北疆湖畔。 贝加尔湖畔在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市郊，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哈尔滨。在那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出处。这一座只有着70多万人口的小城市，文化生活却异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的歌剧器乐。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得多。他们对文化的推崇是大部分人所无法想象的。你或许会喜欢北京的大都市的感觉，但是深入的了解这样一座城市，你会发现北京也有着小城市的情感。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一个人的北京。 连周末的电影也变得不再有趣，疲惫的日子里有太多的问题。你有多久单身一人，不再去旅行，习惯下班回到家里，冷冰冰的空气。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六月七号，我去参加了汪峰2017年岁月超级巡回演唱会的发布会，而发布会的主持人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奇葩说的马东老师。汪峰本轮的巡演将从北京鸟巢出发，开往全国的30个城市，这也预示着他将第二次登上鸟巢。对于歌迷来说，鸟巢开唱或许只是又一次最大规模的集体狂欢，而对于汪峰来说，无形中担负了必须超越三年前的艰巨使命。 我不是一块石头。 为了在有限时间内发挥无限创意的可能，从2016年的10月开始，汪峰与制作公司开了不下几十次的会议，碰撞出如下的制作理念：能让观众有很强的融入感、参与感，一起引发对时间的思考、对岁月的体验、对自我的重塑，产生巨大的共鸣，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寻找真正的自我，相信那个未知的未来。汪峰亲自设计了演唱会的巨人 X 的形象，并反复确定了本次巡演的核心创意与制作理念。 寻找爱的怀抱。 关于将在鸟巢完成首秀的巨人 X， 汪峰大致透露了 X 作为演唱会上连接汪峰与观众、过去与未来、音乐与生活、黑暗与光明、现实与虚拟的核心纽带。听上去似乎很难懂，但是相信这种特殊的形式将会让观众在现场更加融入演唱会的气氛中。以前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会喜欢听汪峰的歌曲，而当我有一天一个人在异乡，汪峰的歌曲让我感觉到歌里就是自己。有时候听他的歌曲，就会感觉在和一个人对话，而那个人刚好懂你。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心情有时候想以一种形式释放，那么音乐就刚刚好。听到汪峰，生来彷徨。 每天走在疯狂逐梦的大街上，我们今生烂漫，却又毫无眷恋，徘徊着寻找着那虚空的幻影，奔波着抗争着那无常的命运。朋友啊，这生活会把你的上来，可他从来就不会有一丝怜悯。在夜边像个傻瓜一样的哭了，你没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穿身几道炼钢琴一万光年，那只是我们是梦之路的起点。妈妈，你善良的孩子还没放弃，他想在今夜的街上爱到死去。朋友啊，这世界会将你的门破败，从来就不会我一丝同情。在夜边像个疯子一样的拼了，你没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 上散落着花朵般受伤的衣裙，如同我们一起挣扎着那些可以。明天我们是否活着却依然不在，明天我们是否存在却一往一样。朋友啊，这生活会把你的苦折断，而他从来就只是在袖手旁观。不用想一块石头一样的滚吧，你没想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朋友啊，这世界会将你的爱破灭，他从来就不会被一次拯救。不如让我们一起放任自流吧，反正像我们这样的人生来彷徨。

你如何听见这旋律弥漫记忆中你的脸？如果你爱我，如果你爱我，我想我一定是世界最幸福的。你为我的生命画上了最美的颜色。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大家好。